英镑10.849，瑞士法郎8.582，澳元5.746，加元6.24，新西兰元5.449，欧元9.241。每百日元兑港元7.10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0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56美元，卖出1829.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仍然有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上午10:30。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慢线，咁而家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署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马鞍山嘅西沙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斜下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而家龙尾喺帝琴湾。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柏麗廣場一段慢車，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喺進景園。咁再提一提大家啦，火炭站附近嘅信號故障已經完成復修，咁而家東鐵線列車服務係逐步回復正常。咁黃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揸車朋友請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不如听下 奥运知识不太冷， 有时咪会见到啲细细个嘅单色公仔代表住嗰个项目嘅。 岑浩轩。东京大放松啊！ 今年咧将呢个东京奥运开幕日放喺运动日喺埋一齐就特别有意思啦！ 运动日嘅日文系点讲嘅咧 ？Sports Nahi，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明月几时有？又何须把酒问青天？将太空人送上月球的竞赛经已展开，私营企业和各国政府太空计划正争相研究殖民月球，为的是人类的未来，亦或只是为钱。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重返月球》，今晚10:0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30日，何思培晋身奥运100米自由泳决赛，邓俊文、谢影雪争羽毛球混双铜牌。 新增两宗输入个案，初步确诊少于5宗。 两名男子涉嫌威吓施压广告商，停止于某传媒登广告被捕。 日本单日确诊突破10,000宗，紧急事态宣言已扩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8啊！2021年7月30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欢迎你喺呢度听紧嘅系千禧年代，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啊，我系萧乐文啊。有关于5,000元嘅电子消费券计划咧，之前都好多讨论啦，见到好多人咧都喺七月初嗰阵咧开始登记嗰阵咧做晒呢啲登记手续啦。嗱，而家就话啦，如果喺7月17日或者之前咧完成晒成个嘅登记咧，可以喺嚟紧嘅星期日，即系8月1日咧就可以拎到消费券嘅第一笔钱啊，第一期 2000元。在四个支付平台都是同样是8月1号拿第一笔的钱，如果你之前完成登记。四个平台分别就是 Tap & Go 拍住相、WeChat Pay、Alipay Hong Kong 同埋系八达通嘅。喺消费券用嗰阵拎到钱之后，究竟有啲乜嘢要注意啦？今朝早咧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去倾下嘅，或者你自己本身有冇啲咩疑问咧？欢迎打嚟1872311嘅。嗱，有关于消费券两日之后就可以拎到第一笔嘅2000元呢笔钱，有啲咩留意到咧？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其中一个嘅储值支付平台咧，系可以同我哋一齐倾嘅，有八达通有限公司营业及市务总监李玉仪，早晨。 系啊，早晨。 早晨，李玉仪，讲下先嚟紧星期日啦，就系、是如果之前登记咗嘅朋友咧，就系、是、第一笔2000元就可以喺八达通嗰度攞到噶啦。其实要攞嘅步骤过程要做啲咩嘅咧？ 攞嘅步骤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咁市民咧喺佢可以攞消费券八月一号开始啦。咁喺三个月嘅限期里边咧，佢可以通过咧唔同嘅渠道咧系攞到呢个消费券嘅。咁、包括咗咧如果攞慣係交通補貼嘅啦，咁其實就好熟悉就知道啦，可以譬如喺71啦、OK 便利店同埋惠康超市所有嘅分店啦，咁、你同店員講話，我想攞消費券，咁俾張卡咧就拍落個八達通機嗰度咧，就已經可以攞到噶啦。咁、另外咧，亦都係有超過252部嘅呢個嘅公共交通費用補貼領取站啦，咁就係喺所有嘅港鐵站、輕鐵嘅服務中心、輕鐵嘅客服中心、指定碼頭同埋公共運輸交匯處嗰度咧，其實嗰部藍機咧，你亦都係咧一拍個八達通卡落去咧，就已經係攞到2000元嘅啦。咁、除此之外咧，用開我哋八達通 App 嘅，即係我哋一個手機程式啦，咁佢係將卡係登記咗喺個八達通 App 裏邊嘅話咧，咁亦都係可以喺八月一號開始咧，就可以用張卡咧係拍落去嘅手機。背嗰度咧，亦都系可以攞到呢个消费券嘅。 头先讲到除咗用手机 app 啦，有几个地方都可以攞嘅，譬如港铁站一啲嘅领取呢个补贴嘅站嗰个机啦，亦都有啲八达通嘅服务站啦。咁去拎嘅时候，会唔会预期八月一号当日虽然礼拜日啦，但系都会大家好踊跃啊，大排长龙啊。你哋会唔会特别有啲人手去安排即系安排啲市民啊，唔好盲中中，可能带去某个地方系嘟嗰个卡咧，就可以拎到呢笔钱。会唔会有啲咁嘅人手安排咧？ 会啊，我哋都会有一啲服务大使咧，都系安排咗喺港铁站里边啦，咁亦都系喺个补贴嘅领取站隔篱咧，亦都会有系大使喺度嘅。咁、我谂系帮市民啦，就系、是、假如佢譬如攞嘅时候，咁有咩问题啊，咁亦都可以帮佢解答啦。咁亦都可以咧系疏导个交通，就希望市民攞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好简单、好快已经可以攞到咯。 如果去到當日真係嘟張卡嘅時候，發現拎唔到錢，會唔會有可能咁嘅情況出現？如果真係有啲各種問題嘅時候，可以點樣解決呢？又 如果佢係遇到有問題，應該相信咧就應該問題唔會大嘅，因為咧已經係好簡單啦，係頭先咁多渠道咧都可以好輕易咧就已經可以攞到噶啦。咁但係假如佢真係有問題嘅話咧，其實亦都係可以咧係打翻去個熱線嗰度嘅。咁消費券嘅客戶服務熱線咧就係29695500，咁佢可以咧到時打翻去咧亦都可以係問翻個詳情嘅。咁可能都提市民咧，因為咧其實真係係要喺7月17号或之前咧去。是要用電子登記的呢，那才是8月1號是可以開始拿的。那如果市民是用書面登記的話呢，那即使你在7月17號之前是已經是書面登記了，其實最快呢都是要9月1號才拿到的。那所以可能這裡都可能等市民都要記得，其實他是用什麼方式去這個申請的，那是不是可以8月1號已經可以去拿咯。 在個系統上面，如果同一時間這麼多人去拎筆錢，存不存在那些負荷問題的會？ 我哋預咗係會有到時會係可能都會大量嘅客户去攞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個系統嘅問題咧應該係唔會有嘅，咁都會係預咗充足嘅，我哋講緊嗰個嘅數量啦，係喺我哋系統上面會去操作到㗎啦。 即係唔會出現嗰啲塞車啊，或者好多人用可能撈唔到部機，咁應該就唔會有呢啲情況啦。 如果真係有好多市民在同一時間同一分鐘咧，去喺度領取消費券的時候咧，就喺我哋系統上面，咁當然可能咧，佢就需要會係有一個嘅排隊嘅。咁但係我哋都係預咗好充足嘅數量喺度，咁相信就係應該可以應付到呢一個嘅需求噶啦。 頭先講到話咧，即係如果筆錢咧發咗咧，有一個限期要攞嘅，係咪講緊即係譬如第一筆錢2000元之前登記咗啦，咁佢就要三個月之內要去拎，如果係拎唔切嘅話，會點嘅？筆錢係直接消失咗，定係可以有啲渠道攞翻定點嘅咧？ 哦，唔會消失咗嘅。如果佢係到時，譬如咁講，佢個八達通卡，佢可能已經有一個儲值額係譬如係1500咁先算啦。咁如果係第一張嘅消費券係2000嘅，咁佢可能啊，佢拍落去攞嘅時候咧，就會攞咗1500先。咁剩翻落嚟嘅餘額咧，其實佢可以係喺限期內咧，係不分次數咧，其實佢可以分期去攞翻嘅。咁即係話啦，只要你其實喺個卡嘅限額嗰個上邊咧，你係有嗰個幾多嘅餘額可以攞咧，其實可以攞到嘅。咁亦都可以分開幾次攞，咁所以亦都係我哋系統會幫佢記載咗喺度，咁亦都係唔需要擔心嘅。 我頭先嗰個情況就話，如果係限期外嘅，即係唔係喺3个月之內拎嘅話，咁嗰啲餘額係咪就會自動消失咗？ 因為其實消費券咧，都係政府嗰個計劃裏面咧，你消費券咧都係有限期去攞嘅，咁係講緊係3个月啦，係咁喺3个月內，咁所以頭先提到就係話係啦，只要你喺3个月內，你就其實可以係攞到你嘅消費券咯。 嗯， 咁如果到時你真係冇攞到嘅話咧，咁就確實佢就係會係取消咗噶啦。 嗯，有冇任何通知嘅咧？即係我仲有幾多餘額未拎我入，因為未必個個都會啊記得查翻個手機攞咗幾多嘅消費券，有幾多係未拎咁。会不会有这样的通知给他们的？ 我们都会有，政府应该他们也都会有一些的短信通知回提醒他们市民啦。如果他譬如见到咦好像都很近的限期，其实市民都没拿到，那会有一个短信通知提醒他的。那我们同样，如果在我们客户呢，在我们的手机 APP 呢，我们到时都会是去提醒他，那也都是等他可以限期之前可以拿到他剩下来的消费券咯。 明白。如果市民在每行消费的时候，如果用八达通来讲，需唔需要拣话我系用消费券嘅钱，定系用我八达通本身嘅余额？需唔需要每次喺俾钱消费嗰阵都要拣呢一样嘢噶？ 唔需要嘅，因为消费券咧，其实佢嘅金额咧摆咗入个卡里边咧，就系等于咗八达通嘅储值额噶啦。咁亦都系咧，等于就系话你有嘅钱系可以嚟到去用嚟消费嘅。咁所以个钱就系会系冇分到嗰个消费券嘅金额，同埋你自己本身嘅余额噶啦。咁其实市民都好放心，佢咪当平常咁样用咯。其实用咗嘅钱之后，咁用完，咁你可以再去增值。咁其实所有嘅用法咧，其实同你系不嬲系用开八达通卡咧系冇分别嘅。 嗱，而家咧就有这个公共交通费用补贴啦，即系话市民咧就会获得补贴嘅。如果佢哋每个月嘅交通费咧系超过200蚊嘅话咧，就政府会补1/3嘅补贴噶嘛。咁亦都有一个即系500蚊每个月嘅上限啦。咁而家呢一啲获得补贴嘅交通费用系咪同时都可以系用消费券嘅钱去俾嘅？ 可以。因為交通咧都係今次係包括咗喺消費券去涵蓋嘅用途上邊嘅，咁所以如果市民佢係即使係攞緊呢個嘅交通補貼啦，佢愛嚟搭車嘅用咗嘅錢咧，其實都係計咗落去消費券裏邊嘅，咁所以係完全係冇問題嘅。 咁但係有啲譬如政府都話唔適合用消費券嘅，唔適用嘅，譬如政府嘅收費啦，啲交水電費啊嗰啲，係咪如果用到八達通去俾錢嘅時候就自動扣唔到嘅咧？即係會識別到呢一啲係唔適用消費券嘅用途，就扣唔到錢嘅，係咪咁樣嘅？ 頭先提到啦，因為咧消費券嘅金額咧入咗落八達通卡咧，就等於咗佢嘅所有嘅餘額嚟嘅。咁所以如果佢係用咗嗱，如果佢真係假設佢用咗喺一啲譬如係政府嘅一啲嘅服務上面啦，咁呢啲係唔包入去消費券度。咁咧我哋亦都其實系統度咧會睇會顯示到就係其實佢呢個金額咧就係其實唔包含喺度嘅，咁所以幫佢計佢累積用到喺消費券嘅金額係幾多嘅時候咧，呢啲我哋係會將佢撇除咗嘅。咁但係即使市民佢係用到嘅話咧，咁但係呢一度咧其實我哋係會喺系統度咧係幫佢係撇除咗。咁但係頭先提到，因為咧其實而家消費券咧佢用到嘅範圍真係好多啊，咁咧幾乎我哋睇翻啦，而家我哋八達通嘅用户咧，其實佢用喺消費券涵蓋嘅範圍裏邊咧，其實都真係超過成90%咁，所以基本上系真系得好少咧，系好少数嘅一啲嘅交易系真系唔包喺里边咯。 OK，有冇话每次限住一笔嘅消费最多系用几多钱嘅咧？ 我哋主要限住只係咧，就係因為我哋個限額嗰、那個儲值額咧係3000蚊，咁即係話咧你個交易係3000蚊咧，咁其實都係可以俾到嘅。咁、當然如果你譬如話啊，我想買一個好高價啲嘅一啲嘅用品咁樣啦，咁而家商户咧其實佢哋好多都係表示咧，其實佢哋好歡迎係分單嘅，即係譬如話啊、哎，我真係用盡咗3000蚊，咁但係我可能仲未夠、咁你可以一當然你可以選擇再加錢落去八通卡度再俾啦。咁、另外你話啊，我想將個餘款剩翻嗰個餘額咧係用譬如啊用錢去俾。咁其實都可以嘅，咁所以其實啲商户都非常之歡迎啦，因為我諗今次喺消費券度咧，其實大家都好興奮啦，咁都喺度迎接緊，希望咧係可以鼓勵多啲人去用嘅。咁同埋如果你一家人有幾口嘅話咧，咁其實你譬如、哎、一家四口，其實我想去買一個家電比較貴嘅，咁你其實可能話、我四個八達通卡俾你，唔該你即係全部幫我係扣啊咁樣，咁其實都可以咯。 有一個情況啦，如果真係好唔好彩地唔見咗登記咗消費券嗰張八達通啦，可以點處理咧？喺個人八達通同埋一啲冇記名嘅八達通嗰個處理方法又有冇唔同嘅咧？ 有少少我諗喺安排上啦，咁講，如果你係唔見咗八達通卡咧、如果本身你嘅八達通卡係一個個人八達通卡，或者係已經登記咗自動增值服務嘅卡咧，咁照翻咧就係去翻打翻入譬如我哋嘅熱線度咧，嚟到去報失嘅。咁咧 即係都係29695500嗰個，定係邊個？ 嗰、那個電話就唔係同一個電話嚟嘅，咁係啦，咁咧就只要係打嗰個熱線，咁然後咧就可以報失咗。咁頭先提到，如果係不記名嘅八達通卡嘅話咧，咁咧就首先咧就係、市民可以去翻咧就係、政府係去登記呢個消費券嘅電話嗰、個平台嗰度啦。咁、就係、然後就話佢係需要，亦都準備咗一張新嘅八達通卡，係需要我哋可以話係。將佢重新再去 relink， 再去申請翻係用呢一個嘅新嘅八達通卡咧嚟到去攞翻消費券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就會收到政府嘅指示咧，知道人客佢其實係需要一張新嘅八達通卡嚟到係代替咗咧，咁同時咧咁亦都其實係即係幫個客户咧係保實咗嘅，咁所以佢嘅餘額咧其實喺三個鐘頭以後咧，佢剩翻所有嘅餘額咧，其實我哋都會係俾翻個客户嘅，咁所以就今次我哋都有呢個特別嘅安排。就是即系令到不记名卡嘅市民咧，即系如果假设佢真系唔好彩真系跌咗张八达通卡，咁佢就可以即时系通过咧，因为佢其实都需要有一张新嘅八达通卡咧嚟到系再重新挂翻上去嘅，因为譬如佢下一期嘅八达通下一期佢嘅消费券啊等等咧，咁其实同埋要计翻佢所有嘅消费券嘅金额咧，其实都系要计翻喺度咯。咁所以就系啦，咁市民系可以咁样做法嘅。咁嗱，头先讲翻啦，如果系报失热线咧，即系。如果是個人八達通卡同埋係有自動增值服務嘅八達通卡咧，嗰、那個報新熱線咧就係22662266。 頭先總之講到話即報失就呢個 number 啦。頭先講到話，如果你係唔見咗嘅話，總之都要個市民自己安排翻買個另一張卡，然後先再去登記通知翻將嗰筆錢咧撥翻落新嗰張卡嗰度。簡單嚟講就係咁啊嘛，係嘛？ 是啦，可以咁讲吓，因为我谂市民都好想快啲咧，即系有翻张新卡继续用，同埋因为佢都要继续计翻佢嗰个消费券使用嘅金额噶嘛，咁呢个就会系最快嘅方式咯吓。 另外我都想问下呢段时间出咗消费券之后，有冇见到啲商户安装八达通机啦，同埋的士司机装八达通机嗰啲嘅情况啊，多咗几多啊，踊唔踊跃啊个反应？ 都非常之踴躍啊！好多新商户咧喺過去呢幾個月啦，都嚟申請係即係安裝八達通機啦，同埋收八達通啦。咁其實喺過去，我諗喺由四月打從去到七月咧，其實我哋都有成超過20000個新嘅商户嘅申請啦。咁裏面亦都當然係包括咗係的士啦嚇。咁而家其實的士咧，我哋都有成係15000個的士師傅咧，其實佢哋都係申請咗係用八達通嘅。咁所以如果市民咧，好多時你搭的士嘅時候咧，可能問師傅，我想用八達通俾，咁其實咧佢都應該係可以係支援得到嘅，因為有陣時佢部機可能擺出嚟就未必睇到咁樣咯。咁所以嗰個情況都非常之踴躍啦，亦都係即係非常之積極啦。咁好多商户啦，包括埋的士司機都係啦，咁都係想方便到市民可以用得到消費券咯。 好啊，唔該曬李玉兒，同你傾到呢度。李玉兒咧就係八達通有限公司營業及市務總監嚟嘅。除咗八達通之外咧，其他嘅平台好似 Alipay Hong Kong 咧，都係可以即係攞到今次嘅消費券啦。有啲咩要注意咧？係嚟緊八月一號拎嘅方式同八達通又有冇啲咩唔同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亦都繼續咧呼籲大家打嚟18723111有關於消費券方面。咁啊，電話旁邊就有 呢一個嘅 Alipay Hong Kong 都係 Alipay Hong Kong 嘅總經理係李永思，早晨。 Hey, 早晨，蕭生你好。 早晨，想講下先，呢一個你哋嘅消費券嘅拎法咧，同八達通係應該有唔同噶嘛？你哋嗰個拎法係點噶？係咪自動入咗落去嗰個帳户嗰度嘅？八月一號嘅就。 是啊，是啦、啊，我哋呢度就即係操作非常之簡單，其實唔使點操作，係、咪？其實我哋嘅用户之前如果登記咗選擇用 Alipay HK 去拎消費券的話咧，八月一號基本上你就會喺入去 Alipay HK 登入咗你嘅帳户之後，自動就會睇到2000蚊落咗去你嘅 account 入邊噶啦。 嗯，係呢一個拎嘅時候係咪即係當日即係八月一號嘅零時零分就直接係入咗去嗰個嘅户口嗰度噶啦？ 是啦是啦，所以其实是啦，基本上零至零分你打开 Alipay 的你自己的账户就看到咦二千蚊落咗去。咁佢就会其实一入去个首页佢已经睇到啊、哦、消费券二千蚊金额落咗嚟啦，咁你点击入面又可以睇到好多更多的 detail 啦。 好啊，啱啱傾呢一个呢就係、是、李永思嚟嘅。李永思就係呢支付宝港澳台地区嘅总经理嚟嘅。咁我想知道啦，落咗你个户口嘅呢一笔嘅消费券有冇话都係三个月内洗晒定係点嘅呢？ 冇嘅，咁咧就係、是、基本跟住即係政府佢定嗰、那個規則啦，咁我就八月一號嗱，如果即係頭嗰兩日登記嘅市民啦，咁就八月一號就會攞到2000蚊，係咪？咁跟住咧，佢十月一號咧就會攞埋嗰3000蚊，咁基本上就話哦，你依2000蚊用定唔用，其實佢十月一號都會攞到嗰3000蚊，咁跟住嗰 total 嗰5000蚊咧，只係需要嗰喺五個月內用完就得啦。 嗯，而家话每次消费啦，有冇话限住一定要即系最多用几多钱嘅咁样？因为譬如八达通就有限住3000蚊嘅，你哋有冇限住？定系可以如果超越咗个消费券嗰个金额嘅时候咧，可以绑埋其他，譬如信用卡俾钱咁样得唔得嘅咧？ 哦，可以，絕對可以嚇、所以就話，如果你係一啲大金額消費，其實好簡單嘅嚇、如果你話哦，譬如你消費券入邊有5000蚊，係咪？我想買個電話，係咪？可能係8000蚊或者9000蚊，咁基本上咧，你去俾錢，我用 Alipay HK 一嘟，咁佢就會自動去扣咗你政府消費嘅5000啦。跟住如果你有信用卡綁咗咧，咁佢剩餘嘅金額就扣埋信用卡，咁就一筆可以付款清咗啦。 嗱，如果消費券咧，因為都可以用喺啲交通工具嘅，頭先都講到，譬如的士咁樣啦。Alipay 方面有冇喺呢方面都見到多有的士司機係用你哋嘅 app 啊咁樣噶？ 有啊有啊，其實即係交通工具方面啦，其實除咗的士之外，我哋今年年初都其實開通咗好多嘅公共交通工具啦，包括港鐵啊、九巴啊、新巴啊、城巴啊等等。所以其實咧我哋消費券用户係通過 HK 其實都可以搭所有呢啲交通工具，用到我消費券嘅錢嘅。 嗯，多咗幾多咧？有冇睇到數字上面？ 其實我哋之前都有公布過啦，係咪？即係尤其是如果你話喺啲小商户上，因為我哋特別都就住消費券去推廣咗一個我哋叫做呢個收錢碼或者呢個商户碼。咁咧一啲小商户基本上咧就唔需要一啲門檻，唔需要啲費率咧就可以裝到呢一個收錢工具。其實喺一啲中小企嘅商户，等佢睇到咧，其實四月公布咗之後，整體嘅增幅都係1.3倍嘅。 嗯，如果嗱作為一個即係登記咗你哋嘅用家啦，如果八月一號當日係遇到一啲咩問題，或者攞筆錢嘅時候發現啊，好似有啲問題，有啲問題出現咗嘅時候，可以點樣去求助咧？可以點樣問翻你哋咧？又？ 其實當然我哋都會盡力能力去幫助啦。咁首先我覺得就會一鼓勵個用户先，即係都查詢下你嘅帳户，睇下咦我係咪真係登記成功？因為其實咧之前喺政府登記成功咧，咁政府有短信啦，咁嚟到 RHK 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個狀態去確認咗佢。咁就第一日首先確定咗係登記成功嘅狀態啦。咁二就話哦，如果你發覺咗都係成功咗，但係收唔到錢，咁隨時都可以去打上我哋嘅客戶熱線嚇2453201，我哋都會客服嘅人員都會盡量去幫助我哋嘅用户嘅。 嗯，之前咧有啲情況講就話啊，啲零售商户咧都可能話佢哋本身嗰個嘅即係交易嘅手法就話指定日期之內會有一啲無條件退款嘅安排嘅。如果市民用 Alipay 退款即係俾一錢咧用消費券啦，有啲退貨安排嘅時候可以點樣㗎？會唔會可以即係退翻落去消費券嗰個户口度？又定係點嘅咧？如果佢哋要退嘅時候？ 哦，其實咧就同正常交易一樣嘅啫，因為即係當然平時我哋去買嘢去交易退款都係好平常啦，可能你件買咗件衫唔啱著，或者你唔中意個款咁樣。咁其實退款規則都係跟翻嗰個商户啦，係咪個商户佢哋退款規則佢願意退嘅，咁就會成筆款就會退翻落嗰個用戶帳户。但係消費券咧，我哋個處理方法就係話，哦，如果你用消費券係消費去買嘢，如果當時個即係個退款嗰個金額咧，就會退翻落張消費券度，即係變咗佢係都會擺擺翻落張券度，都係要去再次消費咯，就唔會話哦開咗個餘額可以套現等等嘅。 嗯，咁所以會唔會存在就係話佢哋如果要退款嘅時候，就係個商户同市民之間直接，我唔知用佢哋直接嘅方法去退啦，又定係唔會經過 Alipay Hong Kong 呢一個嘅系統去做啊？咁你哋會唔會監察到咧？又？ 哦，咁即當然啦，如果佢哋嘅退款完全係啊個唔喺正常渠道處理，你話我自己用啲現金交易，當然我哋冇辦法做。但係正常嘅一般嘅商户退款，其實咧我處理方法都係，如果退翻去佢用邊一個payment 去做俾錢，商户一般就推翻嗰個支付工具。咁我喺我哋嘅處理方法就推翻我支付工具當中，我哋亦會睇下佢當時佢用乜嘢資金渠道去俾錢。即係如果佢通過綁信用卡喺 Alipay 俾錢咧，其實嗰筆款又退翻個信用卡。如果用消費券俾咧，咁就自動退翻個消費券。所以我哋都會係跟翻原路翻去。 嗯，有冇啲咩監察機制咧？就住一啲可能有啲可疑嘅情況嘅時候， 都會㗎，因為我哋一般都有好即係好強嘅風控系統啦。咁我哋當然即係如果你話睇到一啲商户一啲不尋常嘅一啲交易，我哋都會去調查咯。 嗯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咧，就系李荣思啦，有关于讲到 Alipay Hong Kong 呢个平台嘅，咁佢就系支付宝港澳台地区嘅总经理嚟嘅。嗱，就住消费券啦，嚟紧最快第一笔钱咧，八月一号即系过两日就拎到咯。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队游泳代表何诗蓓今朝将出战东京奥运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争夺奖牌。已经取得一面银牌的何诗蓓，寻日以总排名第二晋级。羽毛球混双项目，邓俊文同谢影雪组合将会同东道主日本球手争铜牌。香港羽毛球总会确认，正参加东京奥运的港队羽毛球代表的球衣区旗出现偏差，羽总已经要求运动服赞助商改正，并获承诺将会在今日提供印有正确区旗的新球衣给运商代表邓俊文和谢影雪出战铜牌赛。有网民发现，港队代表伍家朗运商组合邓俊文和谢影雪的球衣上区旗版本是1990年人大通过的区旗版本，杨紫荆花的花瓣较为宽阔，并非正式纳入区旗及区徽条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羽总表示感谢社会人士和传媒的提醒。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的被告唐英杰经审讯后被裁定一项煽动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恐怖活动罪罪成，法官将于今日下午判刑。资深大律师郭兆铭在求情时表示，就煽动分裂国家罪，唐英杰干犯的情节较轻微，除了有人拍掌，并没有证据显示任何人被影响。他又举例，若果有人提出到外国要求制裁香港和中国，是涉及严重的煽动。至于恐怖活动罪方面，郭兆铭认为法庭的裁决理由书并没有指出被告是刻意袭击警员，被告的行为是鲁莽，他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严重伤势。郭兆铭又指出，唐英杰感到后悔，亦都重复向警员致歉，他的生活已经严重受影响，希望法庭轻判。阿富汗东部一个偏远地区暴雨引发洪水，造成几十人死亡，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另外有几十人失踪。事发在努里斯坦省的卡姆代什地区，当地省议会主席说，星期四凌晨暴雨引发的洪水淹没大量民房、大片农田和果园，并冲毁部分道路。灾区由塔利班控制，谈判正在进行，以便容许救援人员进入。塔利班说已经派人前往救援，并承诺拨出大约$62,000救灾。

8:37啊，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同大家講到有關於電子消費券啦，之前如果喺7月17日或者之前係登記咗嘅話咧，都可以喺8月1日啦，兩日之後就可以拎到第一筆嘅2000元嘅電子消費券。咁啊，見到政府之前都話啦，這個消費券計劃都涉及成300多億嘅，咁啊話有500多萬名嘅市民咧，已經喺頭兩個星期咧係開始登記嗰陣咧，係成功係用電子登記嘅方式咧係登記咗噶啦，咁啊。有不同的商户見到都即係準備因應住呢個消費券的來臨咧，有很多不同的準備。作為市民嚟講，你哋又點睇咧？嚟緊兩日就好快，最快第一筆咧就可以拎到啦，呢2000元。你有啲咩準備或者點諗住點使都可以打嚟講下，1872311，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陳女士，早晨。 喂，主持你好，早晨。 你好，你好，陳女士。 聽到啊？ 聽到啊，請講。 啊！我想反映一下我遇到的問題啊，因為我用對科技唔認識，咁我就用書面登記。但係成佢嗰度話2個禮拜到就會收到嗰、那個確認通短信。 嗯、 但我成3個禮拜啦，都未收到呢個確認短信。咁、我交去銀行問銀行，又話佢冇資料俾到我。咁、但係咧，佢打1853300咧，就永遠都冇人聽嘅。就算我肯等咧，佢都自動 cut 線。咁到底我想知道，我張申請書係石沉大海啊，定係究竟我可以去邊度去追問翻我究竟成唔成功咧？ 你係即係喺銀行交咗表咧，但我想知你係 喺銀行佢有個箱俾我擺落去嘅，但係擺咗落去之後咧，咁成3個禮拜啦，我都仲未收到有呢個短信通知喎。 但你諗住邊個平台度收錢嘅本身係申請？ 我用八達通嘅，我即係我哋啲科技唔叻嘅人就唯有係八達通最方便咯。我即係我怪政府點解你八達通唔可以俾我哋直接交去地鐵嗰度，咁佢咪可以唔使又要再睇周圍轉接去搬運，我懷疑會唔會係銀行嗰度幫我搬運嘅時候遺失咗咧？我最擔心就係我有嗰、那個身份證副本係一齊噶嘛，如果俾啲不法之徒去攞咗我個副本去做壞事，咁我咪好冤枉咯，我覺得。 理解你嗰個憂慮嘅，不過八達通嗰個熱線咧，就頭先講到啦，29695500有關於消費券嗰啲嘅疑問咧，都可以嘗試打去。咁頭先亦都講到啊，陳女士自己都講到啦，消費券另一個熱線就係18500500。不過頭先就話打到去都即係等咗一段時間，都未必有人聽等等咁嘅情況咯。咁啊，睇下有關方面可唔可以留意一下啦。另外有魏女士打上嚟喎，早晨。 係你好，早晨，蕭主持， 你好，請講。 八達通係。我咧就7月14日之前咧已經申請，即係下載呢個手機 Apps 八達通嘅商用版嘅。咁咧當時我已經入齊曬資料，已經確認咗電郵。咁跟住到7月14日，我收到個 email 叫我確認，咁我又再入確認多次啦。咁跟住我再入去check 下，咦到底申請咗成2個禮拜點樣樣咧？咁入到去佢話我未齊資料，話要再輸入個即係東主個名。咁明明輸入咗，我 check 翻亦都輸入咗。咁不過唔理啦，是但啦。咁 click 入去，一 click 入去咧，佢就俾多個新嘅 reference number 我。咁係毫無意義嘅。咁我打電話去熱線，任何一個熱線嘅，尤其就係商用版八達通嗰個熱線咧，佢永遠都係線路繁忙，請你遲啲打過嚟，拜拜。我明白線路繁忙，但係你最低限度要俾人留言啦。如果唔係，就即係等於冇收過我嘅電話咯。咁佢亦都有一個虛擬嘅客服叫 Helen， 咁啊叫我打 scan 個 QR code，scan 咗之後咧空白一片，冇反應嘅，冇用嘅。係啦，咁跟住我 send email， 咁我依家仲未收到回音啦。咁好啦，今日7月30日，8月1日有消費券啦。我啲客一早已經問有冇八達通啊？我一早話我申請咗咧，早申請咗啦。咁而家點算咧？咁我就諗住我係咪唯一方法就要踩上八達通 office 咧？我有兩間分店，兩間都係咁樣，係啦。咁我只可似乎我只可以，佢話3日內就會有個批核結果。就會叫我等佢個郵包跟住嗰啲配件嗰啲寄過嚟，咁而家唔止3日啦，2個禮拜。OK， 我都明白太多人申請，咁係溝通渠道啊，連問嘅機會都冇啊，打電話冇留言。OK， 咁你 email 點樣啦？咁我哋咁多嘅八達通商户係咪要一齊齊上八達通嘅 office 咧？我查到啊，九龍灣。 呢、這個咩道啊？ 麥女士，但我想知道你哋係咪都有好多行家或者商户有遇到類似嘅情況咧？你聽到係？定係你係？ 我啲 先係咁 樣。我自己嗱咁咧，我另外一間分店咧，就係一間好大嘅商場百貨嚟嘅。我六月中已經追佢哋噶啦，都追到咧好遲好遲，追到咧七月尾七月下旬，佢哋都唔清楚。到琴日呢間係好大嘅百貨商場嚇，佢咧琴日先至幫我裝到八達通。咁我諗呢啲咁大嘅嘅公司咧，佢哋一定係一做好好早做噶啦，係咪做咗好多嘢噶啦？都要咁遲先裝到嚇，咁、 okay. 我諗係咪即係八達通人手好唔夠咧、資源好唔夠？ 如果裝唔到呢個八達通機喺八月一號當日啦，對你嗰個影響係幾大咧？即係會唔會可能啲客遲啲先至使？ 絕對有影響啦，因為我預備曬所有嘅 gift 啊、禮物啦、啊，通知曬客户有我所有 promotion 嘅 plan 啊，咁我到時就咩啊？因為香港最多人係用八達通噶嘛。好，尤其是嗰啲年長者咧，你叫佢用 WeChat 微信，佢都唔知乜東東係咪？八達通佢哋一定有。 你係買咩㗎？介唔介意講？ 絕對百分百影響。我係買一啲古典護膚化妝品嘅。 明白。 咁我個年齡層都有啲係好大嘅。 OK， 好啊，唔該曬。 個個都而家仲有而家個個水靜可飛，呢兩個禮拜水靜可飛，個個就等消費券先至出動，一出動我冇份。 明白。明白你嗰個擔心，魏女士，佢就話自己做即係美容行業，但係申請咗商用嘅八達通，咁啊去到而家都係未裝到啦，亦都嘗試頭先講到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聯絡八達通，咁但係佢都話係冇回音嘅，所以有個擔心啦，即係同啲客通知曬啦，咁點算咧？咁另外咧，有關於消費券計劃，其實呢筆錢咧，除咗用喺一啲零售啊、餐飲啊，大家最常認知嘅一啲實體店啊、網店之外咧，停車場啊，甚至啲交通工具咧，讲紧譬如的士都可以系用到嘅。咁啊，的士咧过往咧会唔会你都比较少用八达通系去俾钱咧？或者有咗消费券呢笔钱之后，会唔会都考虑试下搭的士嘅时候都用即系一啲电子支付平台系去俾钱咧？咁你又点睇？欢迎打你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早晨。早晨，吴坤成。林君成听唔听到啊？喂喂，林君成个电话咧就可能有一啲嘅即系问题，我哋睇下再联络翻佢先。头先有关于嗰个嘅听众咧，就系话申请商用八达通嗰、那个啦。咁我哋都试下将嗰位听众嘅资料咧交翻俾八达通，睇下可唔可以帮佢跟进一下啦。咁一路今朝早咧都同大家讲紧咧有关于咧电子消费券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阿吴君成喺咪电话旁边？早晨。 喺度， 早晨，早晨，你好， 相识嘅朋友，系， 好精神啊！咁啊，讲到的士行业咧，而家都可以用电子消费券啦，啲嘅譬如八达通又好，一啲其他嘅电子支付嘅平台，好似 Alipay Hong Kong 嗰啲都好。其实我想了解一下先，喺的士行业而家有几多司机系装咗呢一啲嘅电子支付嘅机啊？呢啲咁嘅工具嘅？ 咁样嘅。呢啲嘅工具其實咧就不嬲咧係有安裝到，譬如好似各大品牌啦，譬如香港嘅八達通啊，國內嘅 Alipay 同 WeChatPay 不嬲都有，但係個數量咧喺近呢個月裏邊個增長率，我諗起碼都多咗成接近起碼兩成以上啦咁。咁其實嘅情況因為就係頭先裝呢樣嘢，因為就亦都歡迎今次咧。就的士費可以喺納入個消費券個範圍啦，咁多咗司機覺得想做多啲生意咧，咁啊換句説話講，裝多咗啲咁系統嘅，咁亦都呢啲咁嘅支付系統公司咧，亦都大量增加人手喺近來咧，都喺各的士站啊，甚至乎氣站啊，同啲司機下載啲程式咧，令到佢哋即係容易去上載啲程式，同埋更加便捷咗佢哋，係嘛？同埋佢哋都好去揾好多商户咧，去增加好多嘅消費獎賞啊，去各區介紹俾啲所謂的士嘅商會啊、公司啊，都去講解好多即係優惠券或者用呢、這個用呢個所謂支付系統裏邊嘅獎賞嘅功能啊，無論乘客啊、司機各方面咧，都得到積分獎賞，從而令到佢哋咧多啲嘅使用，咁啊令到成個。支付系統其實近來喺的士業界裏面咧，都比較多人去即係 下載同埋去使用。希望呢個亦都喺我哋的士業界裏面嗰個支付系統，比較少啲人用咧。而家現時因為啲公司大幅度嚟增加個宣傳咧，希望我獎賞多啲，令到消費嘅所謂嘅乘客或者司機都多啲去用。增加我哋個佔比咯。 嗯，而家嗰啲手續費啊，或者優惠會唔會趁住消費券而家推呢段時間咧，對於司機嚟講都會好啲啊？即係會唔會裝呢一啲嘅支付工具嘅機係手續費會平啲嘅？ 暫時佢哋幾大公司咧，暫時都冇收費用嘅。 嗯， 啊，呢個我哋覺得係值得咁可以鼓勵多啲人去使用嘅。 嗯， 同埋因為以前咧，因為的士業界咧，因為科技嘅關係都比較即係。麻煩啊！佢係讀啲數據啊，有時有啲生效嘅數字啊，即係啲所以生意額啊，下載之後會唔會有啲落差咧？咁啲信心問題啊。第二咧，就因為攞錢嘅時間比較耐，可能要幾日。咁而家咧，大家知道科技先進啦，手機都可以下載，可以就咁都可以拍到，可以過到數啦。 無 論你香港嘅八達通或者 WeChat、Alipay 咧，而家都冇收費用，就做完之後咧，通常今日做完聽日已經收到錢嘅已經。咁啲司機咪覺得方便咯，係嘛？同埋之前好多情況覺得就話佢哋司機覺得，咦？喂，我又要少收咗，即係可能 tips 啊，或者甚至乎，喂，你又要收我徵費喎、哦，咁佢好多兩頭蛇，好多人唔願意做咯。 OK， 啊，譬如而家佢冇收徵費嘅，亦都調翻轉頭有啲回贈，譬如現金獎賞俾佢哋買嘢嘅。我覺得呢方面令到好多人咧覺得就比較樂意肯去使用啦，我覺得呢個係好嘅勢頭。 係，但對於客嚟講咧，啲客係願唔願意或者慣唔慣用一啲電子支付嘅方式喺的士嗰度咧，定係都係現金方便啲咧？無論如何， 其實呢個趨勢咧，其實大家講到啦，講到個問題就係本地嘅即係八達通公司咧，其實佢嘅資金比較高啲嘅，咁用咧佢都不嬲有，但係個比率都唔算最高，同埋以前所謂嘅支付系統嘅國內。因為以前遊客咧過境啊，甚至乎即係喺香港消費上嘅慣上喺國內用開咁嘅支付系統咧，成嚟香港都問我哋有冇得收支付寶啊、WeChat Pay 之類咧。咁嗰段時間咧，業界嘅司機用咧個頻率都高啲，因為你知啦，嗰啲關口都開唔到，亦都旅客少咗啦。咁你知通常呢啲系統多數喺香港都係我哋做嗰啲商業上嘅系統去使用多。搭呢個運輸交通工具裏邊嚟講，尤其是的士咧。國內嗰兩間公司咧，其實個佔比就比較少啲嘅。但我相信而家因為嗰個消費券嘅關係，令到佢大量去增加人手去宣傳，同埋提供嗰啲便捷嘅嗰個下載方式，同埋加上咧嗰啲積分嘅誘因，令到大家都覺得坐即使用消費用呢、這個嘅系統之外咧、大家雙方面乘客同司機都有積分各方面嘅獎賞，同俾佢哋各方面嘅。即係有佢哋嘅優勢俾佢哋咧，我相信開始會多啲人用咧，呢個係好個方向發展，我哋大家都歡迎嘅。 但係呢一波開始咗之後，即係消費券幫助，可能大家慣咗多啲喺的士嗰度用一啲電子支付工具啦。你覺得消費券過咗嘅時候，大家係咪仍然會保持呢個習慣咧？定係會翻去都係用翻現金多啲啦咁？ 我諗就係睇我哋嘅支付系統公司佢哋嚟緊點做法啦，係嘛？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嘅，即係我哋叫做好嘅開始或者好嘅即係勢頭嘅。咁點樣延續呢？就第一，佢哋當然唔好收手續費啦，係咪先？即係唔好令到佢哋有損失，係嘛？第二呢，就更加就係話嗰個積分獎賞，甚至乎唔同嘅商會裏面俾到出嚟嗰、那個，即係我哋叫做即係好多時候你明白呢，佢用呢啲積分之後去其他商户嘅時候咧，佢哋總之嗰啲所謂大型公司咧，佢哋本身嚟講同呢啲咁嘅跨公司掛鈎嘅時間長啲，優惠多啲，咁你嗰個延續性可以耐啲咯，係嘛？ Okay， 我諗呢啲都係雙方面嘅，希望即係繼續保持落去咧優勢就 好啊！唔該曬吳坤成，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吴坤成就是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来的，讲到的士都可以用这些支付工具，可以用到消费券，你又怎么看呢？刚才讲到消费券来紧还有两天，第一笔钱就可以拎到了，你又怎么看？欢迎打你18723111，先休息一阵。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哪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可以了。 對呢個板塊係重新感到興趣， 穿咗十天線止賺咯。 分析全球財經走向，助你認清市場局勢，投資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晝9:20，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現場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疫情之下很多外游的机会都没有了，不知道这个会不会都是你的选择。公海游今晚就会有第一班公海游的游轮在启德游轮码头出发，会是一个三日两夜的行程来的游轮，究竟会有什么的防疫措施呢？大家都关注，一旦如果真的有人确诊又会怎样呢？设施上面跟过往在游轮玩又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在这段时间的公海游，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谈，有星梦游轮市场部高级副总裁李凤霞。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 早晨，李凤霞，讲下先，今晚就你哋会出发啦，公海游第一班，会有几多客啊？有冇啲睇到嗰个年龄层通常系啲咩人啊？有？ 哦，都有千多名旅客同我哋今晚一齐首航嘅。咁年龄层方面咧，其实各个年龄层都有啦，即系细到三岁啊，大到70几岁啊，都系有嘅。咁但系今日咧，因为系星期五啦，是一个周末的行程啦，咁就比较多平时要翻工的人啦，同埋 couple 会比较多啲嘅，系啦。 一般啲乘客咧都应该系要即系要打晒针啦，亦都要上船之前系做咗检测系要阴性嘅，但系亦都有一啲系获豁免，即系譬如一啲年龄根本系唔打得针嘅，未打得针住嘅细路仔啊，咁或者本身身体不适啊嗰啲就系可以豁免唔使打针嘅。今次呢千几人入边有几多系属于呢一部分咧？ 其實我哋都睇到有百幾名嘅小朋友啦，咁小朋友係豁免嘅依家，咁同埋有好個別嘅旅客，其實佢係有呢一啲因為病嘅原因啦，所以係打唔到針嘅，好少啊。 嗯，都百幾個喎，就千幾個入邊佔10%係嘛？ 唔係，但係嗰啲係小朋友嚟嘅喎，即係係啦。咁佢小朋友其實你喺社區裏邊都係。即係佢哋係12歲以下啊，咁啲小朋友都係係啦。 OK， 講下如果有人確診嘅時候，你哋係咪都有好多準備？或者今次喺疫情嘅風險之下，你哋有啲咩準備喺船上面？ 咁我哋其實喺船上面，我哋嘅房間咧，同埋公眾嘅空間咧，都係有100%先風嘅系統嘅。咁呢一個係比呢個陸地上嘅酒店啦，同埋寫字樓啦，係嗰個標準仲要高嘅。因為香港嘅標準係6次，咁我哋嘅換氣嘅次數咧係6到15次嘅。同埋每一個人每個小時咧，佢個先風量咧，我哋係達到25個立方米嘅。咁據我所知，即係岸上咧，其實係17個立方米夠噶啦。咁呢一啲係其實保證咗啲空氣好流通啊，同埋好新鮮嘅。同埋我哋每一間房咧，佢嗰、那個抽風系統係獨立嘅，都唔會同其他嘅房間係交叉嘅。另外咧，我哋都添置咗一啲自動嘅洗手盤啦，可以自動出水啊、出簡液啊、出紙啊，即係no touch 啦，咁係可以令到減少呢個任何病菌嘅傳播啦。同埋我哋都增添咗好多嘅體温嘅檢測儀啦，同埋一啲消毒嘅設施啦，喺每一間餐廳或者每一個場所嘅出邊嘅，入翻呢啲場所，所有都係要消毒手啦，同埋要檢測體温啦。咁譬如係如果喺我哋嘅健身室咧，使用啲器材啦，咁我哋其實係使用前同使用後全部都係全面消毒噶。咁每一個器材之間咧都係要1.5米，或者係如果唔夠1.5米，咁我哋隔離嗰個咧就暫停使用咯。咁樣係啦。 萬一確診咁點咧？可唔可以講下？即係除咗一啲設施上面好唔好彩，定如果有人確診啦？ 点处理呢？又 我哋都预备咗最坏嘅情况啦、嗯、虽然我哋觉得我哋嘅所有嘅员工都已经全部打晒疫苗啦，跟住所以可以所有可以接种嘅旅客都已经打晒疫苗，同埋已经过咗14日同埋要持有一个48小时阴性嘅检测结果先可以登船嘅、嗯、我哋嘅船员都系14日都要检测一次嘅，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之后，虽然我哋觉得个风险系较低啦，但我哋都做咗好多准备嘅，譬如话我哋都有一个核酸检测仪嘅，咁如果系一旦有啲乘客呢，佢系即係有類似嘅症狀，咁佢睇咗醫生之後，咁我哋覺得佢係有可疑嘅，咁我哋就會將佢隔離。因為我哋都喺船上，其實我哋嘅醫療中心啦，其實本身已經有三間嘅復牙病房嚟嘅。咁、我哋其實都另外再改造咗一啲嘅40間嘅呢個隔離嘅房間嘅。咁係啦，咁如果有可疑嘅咧，咁就要係將佢隔離啦。咁即刻採樣啦，我哋即刻可以用翻我哋嘅核酸檢測儀進行檢測嘅。 嗯，頭先講到啦，如果有人確診嘅話，係咪要成船嘅乘客都要翻去啟德郵輪碼頭？是不是都要做一个船上隔离，定是可以落去即上岸咁样嘅？可以。 其实我哋政府根据政府嘅指引啦，咁、我哋如果我哋嘅测试咧，如果系阳性嘅话咧，其实都唔系代表最终嘅确诊嘅，我哋都要送翻呢个乘客去岸上嘅指定嘅机构去检测嘅，咁先可以作实嘅。咁喺呢个时候咧，咁我哋会通报呢一个卫生署啦，咁根据佢嘅指示，我哋有下一步行动。咁大概嘅情况咧，就将可能会啦，根据佢哋嘅指引，就目前就系可能叫我哋洗翻游轮码头啦，咁所有、 okay. 即系我哋会即系送翻嗰、那个可疑嘅乘客就去指定嘅机构啦，咁我哋其他嘅旅客咧就会再一次呢个强检，咁佢持有阴性嘅结果咧就可以离开噶啦。 仲有唔够半分钟，我想知道今次系首航咧，我预计下一班系几时啊？或者成个暑假计划又点样咧？ 其实我哋下一班就是星期日出发噶啦，其实 好快， 每个星期有三个航班嘅。 咁成个暑假其实咪啲船期都系定晒噶啦，都定系睇咗呢两行呢两次个情况点先再。 唔系，我哋已经定晒噶啦。其实八月份嘅航次基本系已经差唔多卖晒噶啦，不过八月中后期仲有啲客房咯。 OK， 好啊，唔该晒李凤霞，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李凤霞咧就系星梦邮轮市场部高级副总裁嚟嘅。讲到公海游，会唔会你自己都有兴趣咧？欢迎打嚟1872311讲下。 文汇报报道，香港东京奥运代表飞鱼何诗蓓寻日在100米自由泳准决赛以破亚洲纪录佳绩杀入今朝早9:59的决赛，有力成为史上第一位攞到多过一面奥运奖牌的香港代表。另外，羽毛球混双组合邓俊文谢影雪在朝早9:30出战铜牌赛，全力为港队在奥运羽毛球项目实现奖牌零的突破。文汇报报道。 成播报道，港队羽毛球一哥伍家朗冇球衣赞助，事后临时获得赞助绿白色的球衣作赛，但是印上错版的区旗。再细睇另外一间赞助，俾港队羽毛球混双组合邓俊文谢影雪穿着的蓝红球衣，亦都同样出错。羽毛球总会寻日承认提供错误区旗，已经马上敦促赞助商安排重印。另外，伍家朗寻日喺社交平台发文话，心情已经平复好多，向前睇，生活还是要继续。成播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星岛日报攞到最新政府数字显示，在过去5个财政年度，合共有110多名政务主任流失，包括在刚过去的2020-2021财政年度，就有36名政务主任离职，当中22人是辞职、转职等，创近5年新高。据了解，未有政务主任拒签效忠声明而离职。政府早前进行内部招聘，填补资深政务主任空缺。公务员事务局一共收到大约1450份申请书。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5000元消费券计划在后日启动，500多万个已经登记消费券的市民会有第一期2000元在手，零售业纷纷推出折扣、送礼等的优惠措施吸客。由于疫情缓和，奥运热潮亦都掀起体育热，有学者预料100亿的消费券总额投放到市场之后，保守估计可以带来50%至1倍的滚动增长。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统计处最新报告显示，女性初婚年龄中位数首次突破30岁大关，升到30.4岁，首次生育年龄中位数亦都升到32.3岁。在疫情肆虐下，2020年结婚数字更加是按年下跌37%。有学者指，政府必须正视问题，建议参考新加坡等地经验，推出贴地的措施，资助新婚人士置业，鼓励市民结婚生育，促进社会发展。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港协暨奥委会及旗下属会获得的拨款持续增加，但是行政失当、财政混乱、裙带瓜葛、运动员轮选欠透明等，惹来审计报告和立法会批评。社评认为，本港体育组织管理必须正规化，不能够沦为小圈子私人俱乐部，政府亦都要加强监管，提防有人上下其手，又或者助长大花童文化。明报社评。 信报社评话，东澳香港羽毛球代表伍家朗着咗冇区旗的自选黑色球衣参赛，受到抨击。香港羽毛球总会安排佢着另一件赞助商提供的球衣，可惜表现失准落败。网民就发现，伍家朗的新球衣区旗被赞助商印成错版，运商组合的球衣亦都印咗错版的区旗。社评话，羽毛球总会难辞其咎，运动员必须高度集中精神先至可以发挥水准，为港争光，需要的是无后顾之忧的助力，并非添烦添乱引致心水不宁的阻力。信报的社评。 商报的社评话，港府再次动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106幅私人土地，涉及面积大约4.8公顷，用于发展元朗朗边公营房屋。公私营合作是一个有效快速拓地建屋的方法，关键在于政府如何用好。针对市民对于官商勾结的顾虑，就应该建立起独立运营合作的机构机制，确保发展过程最大程度透明化和信息公开化。商报时评。 经济日报社评话，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星期三离身之后，声明中美正处于新一轮的相互发现认知和调息，强调中方愿意建构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社评话，虽然中国率先释出善意，但如果美方一直不回应，竭力寻找大国新时期和平共处之道，相信新任大使将会更强硬果断，捍卫北京利益。经济日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啦，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逸园路对出噶。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啦，去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逸园路。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啦，去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在福亨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分别近住南边为回旋处啦，同埋白沙湾码头呢两段路咧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反方向啦，去翻粉岭 而家车龙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咧就车多，排到天富海湾。咁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大角咀嘅利德街、福泽街、嘉善街同埋部分嘅角翔街咧就需要封闭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 李克， 我是余翠怡。 专业主持团队一星期七日紧贴赛事资讯，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奥运第一台； 下午四点半，体坛动静430； 星期六晚上七点，十项全能； 星期日晚上七点半，奥运动静730。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2021年7月30日，何思培晋身奥运100米自由泳决赛，邓俊文、谢影雪争羽毛球混双铜牌。 新增两宗输入个案，初步确诊少于5宗。 两名男子涉嫌威吓施压广告商停止于某传媒登广告被捕。 日本单日确诊突破10000宗，紧急事态宣言而扩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咧，寻日开始咧，喺一啲新冠疫苗社区嘅接种中心咧，全港24间咧都有一啲即日筹，就系俾一啲7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嘅。咁啊，每日咧有限额嘅4600个。寻日第一日咧就话派咗大约2000个，咁啊，占名额嚟讲就唔够一半啦。不过都见到有啲长者喺个别嘅中心嗰阵咧都好早嚟到排队，因为本身系7:09先开始派筹嘅。咁见到一啲咧就话6点就已经到咗啦。咁就话过往咧，如果要网上做预约咧，都系太复杂。覺得咧，即日籌比較方便啲咁。對於中心嚟講，成個營運多咗即日籌呢啲俾7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啦。成個營運上有冇啲咩影響咧？或者佢哋喺人手上有冇啲安排啊唔同咧？咁有電話旁邊有一位嘉賓嘅，有官涌疫苗接種中心醫務總監郭寶賢，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郭寶賢，講下先。尋日係第一日派呢個即日籌啊，俾長者可以即刻排隊，咁就攞籌打針即日咁啦。你哋見到嗰個情況湧唔湧躍啊？喺你哋中心？ 我哋中心咧就同我諗其他都差不多。頭先你報嗰個數咧，大概一半或者少過一半嘅長者嘅額嚟得到嘅啫。咁尋日我哋全天咧就有70多位。長者就是利用這個即日籌來的，主要是早上多一些，跟著下午又少一些，早上大概50位，下午就20多位這樣。你剛才講到說他排隊，因為是7:09開始才發那個籌，有些可能張姐第一天或者他又少擔心會太多人，會早了來的。有少少人即係早上就有條龍啦。咁但係咧就派籌之後咧，就大家就已經我哋開通咗個中心咧。佢哋其實我哋嗰個地方幾好嘅。6樓就係主要嗰個打針嗰個場啦。我哋5樓亦都有啲空檔地方。咁所以派籌之後咧，其實佢哋就已經可以入去我哋個裏邊。體育館嘅， 即係唔使出面等嘅意思係嘛？ 唔使等嘅，其實我哋有幾個有個空檔，有個緩衝區，佢哋可以入咗去等候嘅喺5樓嗰度。咁就跟住咧就逐漸輪上去，我哋就因為而家呢啲冇預約嘅長者咧，就我哋啲資料就要重新再攞噶嘛。咁所以我哋就喺即係行政嗰個團隊嗰度咧，即係政府提供嗰團隊咧，就要多咗人嘅。咁我基本上人手個加咗一半落去， 咁就為咗 一半都好多喎、啊、人手。 因為咧嗱，以前如果佢係預約咧，就嚟到就已經嗰啲資料齊曬啦，即係 check 佢有冇嗰個登記入嚟，咁、已經係啊，即係發放話啊，我哋呢度打科興有冇啲咩問題，你哋係咪同即係咁嗰啲講翻佢聽啫嘛。但係呢個如果佢嚟到先至登記咧，就好多嘢要問嘅。因为大家如果上网做过呢个预约咧，都佢好多好多资料要预先提供咗喺嗰个网上啊嘛。咁所以嗰个咧就变咗系现场做啦。咁佢嚟到，因为长者有阵时就系佢哋即系好多嘢，有时就可能唔系太方便啊，或者听就听得唔清啊，或者问啊问多几次，咁所以系耐咗嘅。咁但系嗰度唔系因为佢唔系太多人啫，咁所以就佢嗰度就排耐啲，但系都唔影响我哋。整體嗰個流程，因為佢一路我哋其他預約嗰啲都一路做噶啦，咁佢預約到啦，咁跟住咪佢嚟到即係登記咗啦，咁咪跟住就幫佢打咯，咁所以喺嗰個流程上面或者運作都非常之暢順嘅。 頭先你講到話即係都要多成一半人手啦，去處理譬如一啲登記或者長者有問題嘅時候，都要解答佢哋啦。咁喺成個打針個流程上面，會唔會咁樣個時間都會長咗？同埋頭先你話處理長者呢一類可能文書登記上面嘅工作，其實政府有冇支援嘅呢、這個？ 呢個係政府嗰邊嘅人員嚟嘅，即係頭先我講就係嗰個所謂行政團隊。我哋有兩組，一組就行政人員啦，一組就係醫護團隊，醫護團隊打針嘅。咁至於成個流程咧，因為呢個係額外有幾個即係電腦嘅場地，佢哋可以去登記啫，咁加上去啫，咁就唔係話喺嗰條隊咧就佔咗位，即係唔會話因為佢做多咗五分鐘、十分鐘登記。就慢咗啦，就冇咁嘅事。咁呢边打针队一路去，咁佢期间做咗嗰、那个登记啦 ，OK， 咁咪就上去打针嗰度做咯。咁所以冇因着咁样延迟到或者拖慢咗嗰、那个即係本身嗰条人流嘅。咁打针嗰方面更加冇乜影响，因为打针佢已经系完成咗啦，咁你即係打针咁咪多咗个额啫，其实。咁、嗰个额本身因为讲返琴日咁都唔够100人係用呢个额，咁所以喺我哋一大概2000针一日里面即係占好少数目。咁嗰度绝对冇影响。 OK， 就住呢个长者即日筹啦，各位观众听众会唔会都有啲屋企人或者你自己呢段时间可能觉得网上面预约比较困难啲，见到即日筹推出嚟啦，都有去用呢个方式去打针呢，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可以讲下你见到嘅情况喺唔同嘅中心，或者你对于即长者即日筹呢一个嘅措施又点睇呢，都可以打嚟18723111嘅。继续同阿郭宝贤倾啦，讲到头先话，即系成个流程就唔系有好大影响啦。但系其实你哋喺人手上头先度加咗一半啊嘛，包唔包括嗰啲打针帮手打针嘅人手嘅？有冇预备得多咗咧？因为但系寻日见到其实又唔系真系好多人用个筹噶嘛。 我哋其实每天嗰、那个打针人手咧，即系医护团队啦讲，就系按照我哋个预约个人嗰个额去到编配嘅。咁所以其实都系可能每天有一啲弹性嘅浮动。咁我哋所以如果係預咗呢啲咁樣一批，我哋咪加個人咁樣，所以嗰度亦都唔係話即係因著咁樣咧轉變好大。咁呢個我諗個計劃係好嘅，因為咧有我哋問翻啲嚟接種人士啦，或者佢點解要唔預啊？咁因為啲年長人士佢哋好多時即係唔係好識得上網啊，或者係甚至乎屋企又冇電腦啊，冇人幫到手。咁佢又方便咗，咁有啲咧就結伴而行啊，即係可能。朝早幾個飲完茶一齊，咁啊長者走嚟打針啊，咁有啲就先生嚟打完針啊，覺得幾好啊，翻去又打嚟打，咁有啲咁嘅事情啊，咁大部分問翻啲市民都覺得係方便咗，同埋佢覺得都應該宣傳多啲，因為可能有好多都未知啊，咁所以需要政府再宣傳多啲呢一個名額係。如果是一路做，如果是有增多呢，咁我相信名額再加，或者是嗰个年龄呢，即係而家係70岁以上呢，或者是再 壮啲 去到60係都可以嘅，我相信。咁就方便到大众市民囉。 但因应长者可能嚟打针嘅人多咗呢，你哋会唔会都多啲即係照顾俾佢哋，譬如都係安排多啲凳等佢哋唔使等啊，或者佢哋会唔会攞呢即係筹嘅时候都係咪话可以即係摄啲位啊，即係可以早啲令佢哋尽早打咗先，就唔使等到再晏啲先有得打啦咁。 你话早呢其实就个安排咁样，佢嚟攞筹佢真係唔使话一早嚟排队。 嘅。因為照按照咁尋日個狀況都唔係話爆啦，咁所以佢晏啲嚟其實都有位嘅。咁但係呢就因為要將嗰個人數呢就攤分全日嘛。即係你唔係200人一朝一個鐘頭，咁我哋就搞唔掂啦，係咪？咁所以佢嚟咧就係發愁，咁啊個額就係按住時間慢慢咁樣攤分開嘅。咁就如果佢嚟到我哋嗰個額滿，即係譬如頭兩三個鐘係三十四十嘅啫，咁佢咪要褪咯。咁所以我哋有啲地方就俾佢喺度等候嘅。咁如果係即係嗰度一路去啦，咁我哋咪即係其實都嗰個所謂額又唔係話好硬性嘅。咁譬如真係我哋做得到啦，咁咪就去打。咁所以都唔係話等好耐嘅。咁所以所以我諗有個信息就話俾啲市民聽，佢又唔使一早嚟等嘅。咁佢期間中間都得。咁我哋尋日嘅經驗就係早上頭兩個鐘八點至十點係多啲嘅。跟住晏晝嗰班嘅係早啲嘅，即係我哋兩點半開啊，到一路又兩個鐘到又多啲。咁跟住稍後就少啦。咁如果係即係嗰段時間係受歡迎嘅，咁咪多啲嚟，咁我哋都得嘅其實。咁啊，甚至乎如果唔係話咁趕時間，如果係褪少時間嚟咧，咁肯定就有位。 總之有啲彈性啦，喺個 係啦，我哋係好彈性去處理。咁就至於即係工作上面嘅安排，就盡量去協助嘅啫。咁樣 啲長者咧都話，除咗攞自己個籌咧，可以擸埋自己啲屋企人都可以同一個時段打噶嘛。你自己觀察多唔多呢個情況咧？即係擸埋屋企人或者甚至啲後生啲。 尋日嚟計嗰有七十幾位、八十位長者嚟打咧，只係都唔夠十位係有陪人嚟。打嘅啫吓，咁所以嗰个数可能佢嚟呢批叫早啲嚟嘅人士咧，就可能系即系已经系好啲啦，即系可能有啲更加可能话出唔到门啊，唔容易啊，或者要人陪，或者甚至乎推轮椅啊嗰啲，可能就未我哋未见到啦。咁但系有啲都系稍为行动又冇咁灵活啊，不便啊。或者眼蒙啊，嗰啲都有多啲嘅，即係趁係咁多長者人數係積壓多咗。 整體好似多咗呢啲長者積壓籌嘅名額，都唔係對個中心好大影響啦。但係之前都講啦，話譬如中心本身係咪近期都比較踴躍啲啊打針嘅情況？你自己見到嗰個情況又係咪咁咧？因為有啲講法就話啊，如果中心營運到九月底係咪即係可以延即係再延即係營運耐啲嘅時候，係咪可以延續更加多人打針嗰個嘅跡象咧？咁你自己点睇咧？系咪又觉得个中心可以延长啲，唔使九月底完？ 方面咧就过去嗰两个月都已经系增加咗好多噶啦，即系真系嚟打针嘅人士。咁其实就有好多时候都超过咗我哋嗰个叫做上限添。咁超过2000几针啊，去到2600、2700都有。咁就我哋个额其实就系编配嗰阵时就系2200、2300到嘅啫。咁就有少少最近就可能又稍微跌返少少嘅，咁但係都按照邊日啦，譬如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日係特別多嘅，咁就其餘時間就少咗，可能有3000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可能應付得到嘅，即係再加或者甚至乎喺我哋個限額以上再加都得，咁就即係亦都睇住而家嗰個所謂值日籌，因為嗰度就嗰個預算係難預一啲。咁暫時就預咗200個額，咁就200個額，就算如果喺我哋現時嗰個運作嗰個情況，再加上去，其實係可以嘅。咁但係將來如果話即係再需要多啲，我哋係盡量配合啦，或者係可能加啲嘅接種位置啊，或者係坐嗰啲即係休息區啊咁樣，就可以做得到嘅。 好啊，唔該曬郭寶賢，同你傾到呢度。郭寶賢就喺官涌嘅官涌疫苗接種中心嘅醫務總監嚟嘅，講到佢哋睇到尋日第一日咧長者即係籌嘅情況，繼續呼籲大家打嚟1872311 咧，講下你哋嘅睇法嘅。休息一陣先。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二朵游 德国， 三位主持人都喺唔同时段到游德国，先牛 分别到德国慕尼克、史特加、柏林探访当地朋友，了解德国文化。 欧海星 喺多年前已经到游德国，分享所见所闻。 刘莲， 哇，佢有当地旅游局带领参加地道慕尼克节庆活动、哦。有趣故事，今个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 欧海星、先牛 旅游乐园见。 暑假之所以出现同教育制度都有关嘅， 哈林食十年。 一个传闻咧就系话咧，因为穷得滞咧，所以夏天咧农场咧就需要啲小朋友去做童工帮手。 点解会有暑期工嘅？佢已经发展到。 另外一种讲法就系因为有钱。 是 就是因为有钱的家企就夏天要去避暑， 所以就避暑山庄就 是了。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十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看到警方呢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呢就日前呢就话是拘捕了两名男子。咁佢係之后喺记者会嗰度呢都讲到就话呢近月发现一啲不法分子係持续喺网上面嘅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呢广泛咁发出大量嘅贴文，咁企图係污蔑一个传媒机构啦，并且以威吓嘅手段呢向唔同嘅广告商施压啦，意图係胁迫佢哋停止喺某一个嘅即係传媒机构嗰度落广告啦，希望係带嚟一啲名誉或者经济上面的损失。咁啊，调查咗之后就拘捕咗两个人啦。咁而家就话佢哋涉嫌系干犯串谋刑事恐吓嘅等等呢啲罪嘅。咁就引起一个问题啦。而家即系所谓刑事恐吓同网上面一啲呼吁人哋唔好做一啲嘢施压啊，而可能令到某个机构有一啲经济上面或者名誉上面嘅损失嘅呢一啲事情系符唔符合一般嚟讲刑事恐吓嘅元素咧？咁呢个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去了解一下嘅。有执业律师洪云信，早晨。 早晨啊， 早晨，洪云信。一般嚟讲咧，话要达至刑事恐吓咧，有冇啲必要嘅元素嘅？ 有嘅嗱。咁首先咧就系、是、要有一个威胁。嗱、这个威胁咧可以口讲或者用书面送达嘅。咁威胁啲乜嘢嘢咧？就威胁嗰、那个所谓嘅受害人啦，佢嘅人身嘅安全啊，名誉。或者財產咧係會受損嘅，咁或者咧就係、是、你威脅嗰個人咧係會影響到第三者嘅，嘅人身安全、名譽或者財產嘅損害，或者第三款咧就係、是、作出任何嘅違法行為。嗱、咁控方要證明啲乜嘢嘢咧？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嗰、那個威脅實在係個威脅先 ，OK？ 咁主观地咧就系话嗰个受害人觉唔觉得嗰番说话啊或者写出嚟嘅文字咧系带有威胁性嘅，咁但系嗰个受害人觉得有威胁咧都唔够嘅，客观地喺嗰个环境底下啊，法庭点样睇呢句说话？嗱、啊，我俾个例子你，譬如一个十一岁嘅细佬哥。咁咧就同個成年人講咧，就話你唔將呢個玩具賣俾我咧，或者我想要呢個玩具，如果唔係我就去斬你。 係 嗱，嗰、那個我去斬你就一定係有威嚇嘅成分㗎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睇翻個環境，咁呢個成年人係咪真係會驚呢個細佬哥嘅咧？啊，咁其實控方咧要證明第一。嗰、那個被告人咧講呢番説話係打算去嚇嗰個所謂嘅受害人嘅、而個受害人真係被嚇到啊！咁、法庭去考慮呢個案情咧，除咗嗰、那個環境之外，亦都要考慮埋嗰個受害人自己本身嘅一啲即係所謂嘅。佢自己的性格啊，或者佢一啲有冇一啲特別嘅同其他啲人唔同嘅性格啦，我可以咁講。 咁呢一個情況咧，因為時間所限咧，九點半鐘啦，轉頭翻嚟都想同你再傾多陣，因為就涉及一啲網上面嘅言論同埋呼籲嘅，咁都想了解一下呢個情況有啲咩可能係涉及到刑事恐嚇嘅元素嘅。轉頭翻嚟繼續同阿洪雲信傾，洪雲信咧就係執業律師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队游泳代表何诗培今朝将会出战东京奥运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争夺奖牌。

譬如我话我要斩你啊，控方唔需要证明我真系会攞把刀去斩你嘅，咁所以咧讲嚟讲去咧就系呢个系少数嘅以言入罪喺刑法嚟讲啦嘅罪行嚟嘅，咁最主要好似头先讲啦，究竟你嗰个说话系咪真系想威胁到听呢番说话嗰个人？咁呢条控罪里面亦都讲得好清楚嘅，你唔能够以话喂我讲呢番说话俾阿 A 阿 B 我唔系谂住针对阿 B 嘅喎，咁如果阿 A 你系知道阿 A 一定会将呢个威胁嘅说话咧转达俾阿 B 咧，咁呢个唔系你嘅辩护理由嚟嘅。咁另外一啲唔系辩护理由咧，就话喂道德上我系可以讲呢啲嘢去达到一个目的，或者喺法律上我以为我有咁嘅法律嘅权利去讲呢番说话去达到一个目的，呢啲都唔系辩护理由嚟噶。 你讲 对唔住。咁讲翻串谋咧，咁好简单，串谋一定要两个人或以上啊。咁呢啲人士咧就有一个協議做一啲非法嘅行為，咁如果我哋講緊刑事恐嚇嘅話咧，即係佢哋個協議咧就係去做刑事恐嚇啦。咁但呢條控罪咧係可以即係喺個罪行詳情裏面咧係可以包括一段日子嘅，即係由第一天去到最尾嗰天。咁但係控方咧就一定要列出咧究竟佢哋兩位嘅協議去做咗啲乜嘢嘅？嗱，因為那個恐嚇行為呢條控罪咧有好幾款噶嘛，頭先我講到有三款嘅。咁控方因為有舉證責任，咁所以佢一定要列出嚟，喂，你哋做咗啲乜嘢涉及呢個恐嚇？咁究竟恐嚇個人嘅人身安全啦、名譽啦，一或係財產嘅損害啦？ 咁理論上一啲網上面嘅呼籲或者叫人哋抵制呢啲算唔算串謀呢？又或者頭先都講到好多後果，就是、譬如一啲人身安全啊，或者經濟損失都一啲後果啦。咁如果佢一啲呼籲或者表達不滿嘅，直指一啲壓力俾一啲商家，而即所謂群眾壓力啦，呢一啲又叫唔叫做一啲嘅威脅或者達至一啲嘅財產損失咁樣？ 其實咧。你問咧一好幾個問題卷埋一齊啦。第一樣嘢咧就係串謀咧，就講緊嗰兩個被告人或三個被告人自己做嘅嘢嘅。係 OK 喺網上邊同喺實際嘅即係生活上咧係冇分別嘅，即係唔會因為網上邊去做某啲，即係如果喺實際生活上係犯法嘅嘢，喺網上邊做都係犯法嘅。好啦，咁如果喺網上邊做咧，係講緊你。第一，如果你做咗嘅，譬如你用个 email 嘅，咁你系可以直情我哋叫做做到呢个恐吓嘅作为啊嘛。咁但系譬如话你系去incite， 即系话咧去即系呼吁或者你去鼓励其他啲人去做一啲非法嘅嘢嘅，咁呢个系另外一条控罪嚟噶。咁因为咧。你只是叫，即是你去叫一些人做一些非法的行为。有没有人去做不紧要的、哦。咁问题呢就是究竟控方怎样去撰写那个控罪还有个控罪的详情。 OK， 刚才我就提到一点群众压力一些我可能表达一个對某個機構的不滿，大家有個壓力啦，希望改變一些人的商業的決定啦，呢啲算不算是威脅咧，或威嚇咧？ 咁樣咧，你問得好好啊，呢、這個可圈可點啦，因為我唔知道控方會點樣去話講咗嗰啲説話或者寫咗嗰啲文字咧，係會對嗰、那個商店或者嗰個商業機構咧，係會有財產嘅損害或者係名譽嘅損害嘅。咁因為一般嘅名譽損害喺即係呢個刑事恐嚇嘅控罪咧，好多時咧你就講，譬如話嗰位女士咧就話：喂，你唔好同我分手你分手嘅話咧。我就將我哋嘅不倫嘅關係咧， 就话俾你公司听。 嗯， 嗱，咁咧一定系名誉嘅伤害啦。 嗯， 咁但系问题咧就系、是、以往一般接触到嘅都系呢一种嘅名誉伤害嘅刑事恐吓嘅。 嗯， 咁你话一个店铺嘅名誉，咁咧我就会觉得系需要睇睇控方系点样串起嗰啲威吓嘅说话。而个结果呢即是话呢证明到个被告人有个意图呢就是会损害到嗰间公司嘅名誉囉或者财产。 嗯。我想问呢一般嚟讲一啲恐吓即譬如刑事恐吓咁样呢其实系咪都好睇一啲说话嘅内容嘅字眼嘅。因为我见今次警方佢就特别提到话并非睇一啲个别嘅字眼或者贴文系咪有一啲刑事恐吓成分啦亦都系话睇晒即成个情况啦包括系针对一啲广告商或者传媒系咪有个机构嘅艺人等等啦作出不由分说嘅攻击。但我就唔系想讲呢个案件我想知道一般嚟讲，究竟刑事恐吓系咪即系睇字眼系一个好重要嘅要点咧？定系都系睇 因为点解咧？即系如果嗰句说话嗰、那个所谓嘅受害人觉得系威胁性嘅，但系客观地冇人会觉得呢个系威胁性嘅话咧，咁变咗咧条控罪一定唔会中嘅。即系唔会干犯到嘅，咁、所以一开始大前提呢度控罪就要先睇下，喂，咁究竟控方讲紧乜嘢嘢系属于威吓性嘅说话或者文字啦，咁、然后先再睇，喂，嗰、那个边个系受害人，咁、受害人会听到之后系有啲咩反应啊？ 嗯， 因为在法律上来讲呢是有几样的反应的嘛。 嗯。 因为如果受害人说我觉得你有你讲啦我都不会觉得有啲乜嘢嘅对我有影响嘅。咁、其实呢这个亦都唔系一个刑事恐吓啦嘛。 如果那个人发出一啲攻击对于另一个人嗰啲攻击系咪合理同佢係咪刑事恐嚇係咪有關係咧？因為今次警方就特別提到話，有啲不由分說嘅攻擊。我想知道個攻擊係合理定唔合理，同佢係咪刑事恐嚇有冇關係咧？其實 嗱，好似頭先我都講咗啦，即係如果你覺得你呢個攻擊帶有威脅性嘅，係你道德上或者法律上係可以做嘅，但其實你搞錯啊，即係法律上嚟講咧。你以为你做嗰阵时咧，我系合法地做嘅， 嗯， 咁或者你个 purpose， 你个目的啊，因为道德上我可以做嘅，呢、啲都唔系辩护理由嚟噶， 嗯 ，OK。好啊，同阿洪运信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你。洪运信咧就系执业律师嚟嘅，讲到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啦，就日前就拘捕咗两名男子，就话佢系涉嫌作出煽惑啦、暴力啦以及恐吓言论咁。其中就警方提到都话，即之前喺一啲嘅网络嘅平台就发现有人有一啲发出一啲贴文啦。咁亦都係企圖係污蔑一啲傳媒機構啦，咁亦都向廣告商施壓啦，咁影響佢哋係一啲經濟上啊、名譽上嘅損失等等嘅。咁我哋都邀請過警方係做訪問嘅，不過佢哋咧就話係未能夠安排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打錯了呢本著作，好似日記一般。将发生在香港的一个个社会的事简洁地记下来，有些似新闻故事，作者不作详细的铺叙，只扼要地将发生的事加以叙述，加以记录，亦不对事件作什么说明和分析。即是说社会每天发生的事，作者知道了，他就将事件记下来，叙述了一个大概，交代了可以看到同埋知道的一切就此结束。我们不是有一句叫做人生百态社会百态的话吗？打错了这本书就是社会百态，是知识人等的生活百态，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可以平时见得到的人生百态。 打錯了是70年代連同前後各十年的社會現實，不是劉先生創作出來的故事，而是劉先生細緻觀察、感受、有所感、有所覺，因而選擇將之記錄下來的社會實事。 我認為小說中所寫的事並非作者虛構出來，劉先生直接或者間接遇上了，他用自己的感受、理解和觸覺將它寫了出來，成為他的小小說。這個是劉先生對社會現實的主觀呈現，因為在不端裡面他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和感受，顯然這些不是純粹客觀的呈現。 作者劉以暢這樣說，小說雖然虛構，但是為了令作品具可信性，在虛構的情節之中展現社會生活的真實面。打錯了的故事是真實的故事，是發生在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小故事，作家記錄了下來，但是就有著劉以暢個人的解讀，裡面有他個人的消化。 這個實在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寫作實驗，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觸覺敏鋭的作家記錄了那個時代所發生的故事，反映了那個時代，讓讀者能夠感受那個時代。每一個時代其實都有打錯了。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打錯了》，作者劉以暢，由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有冇听过咧抢敏感或者抢易激综合症呢啲咁嘅词语咧？听到系咪都估到啊？可能都系同肚痛啊、肚泻啊呢一类症状有关系咧？但原来咧话同一啲心理嘅情况都系有一啲相关嘅。咁啊，见到咧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啦，联同咧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咧，早前都做咗一个调查，就发现咧呢啲抢易激嘅发病率咧，喺一啲本地学生啦同埋家长嗰度咧都。發病率都幾高嘅喎，咁亦都話到咧一啲中等至嚴重程度嘅搶易激症狀嘅呢啲受訪者咧，同時咧都有一啲嘅嚴重抑鬱啦，或者係焦慮等等嘅傾向嘅。咁啊，成個調查點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腸胃及肝臟科胡志遠，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胡志遠，想讲下先，你哋嗰个调查系咪都关于呢个肠易激嘅，主要就系集中系，可唔可以讲下肠易激有啲咩病征，等大家留意一下先。 肠易激咧系一种好常见嘅功能性肠胃病啦，就系经常会出现肚痛啊、肚胀啊，同埋咧系会有大便嘅功能嘅异常嘅，例如会肚屙啊、便秘等等嘅。 嗯，咁但系呢啲系病征嘅，嗰个缘起又系啲咩咧？系咪纯粹嗰个人即系天生嗰啲敏感啊，条肠咁对于某一啲食物咁，定系点样嘅咧？ 腸易激綜合症其實背後的成因有很多的，咁係有一些先天遺傳的因素，而後天的因素就更加重要了，有飲食習慣、失眠、情緒、壓力咁樣。咁近年亦都有啲研究就發現本身病人身體裏面的一啲機能都有啲改變，例如腸道的蠕動啊、痛覺敏感啊等等的功能都改變了，甚至咧腸道個菌群咧亦都有啲變化，所以咧嗰個成因有好多種，係咁多種成因集合埋一齊咧，先會引致腸易激綜合症嘅。 腸易激係咪一個即係籠統嘅名嚟嘅？入邊有冇再細分唔同類型嘅？ 腸易激綜合症意思就是經常有肚痛，但是根據它那個大便的異常亦都可以細分為幾個類型的，有肚瀉型、便秘型、混合型，當然亦都有少部分的患者就是這麼多種的類型都有的，它有一種叫做不可以分類的。 OK， 因為我見今次你哋即係中文大學醫學院啦，同埋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咧，喺應該係今年四月就做咗個訪問，就係問啲中學生同埋家長嘅。嗰個調查你哋見到個情況係點樣啊？係咪都多一啲腸易激嘅症狀嘅人士咧發現？ 我哋一般都知道咧，腸易激喺香港都係比較常見。以前嘅一啲研究都發現咧，大約有5%至6%嘅成年人口咧係有一啲比較嚴重嘅腸易激綜合症。今次嗰個調查結果咧係比我哋之前嘅研究咧係高好多嘅。我哋發現咧，2.5%嘅中學生，講緊係中三至中五為主咧，係有一個中等至嚴重嘅腸易激綜合症啦。至於佢哋嘅家長咧，當中咧就有 10%咧係有同樣嘅腸易激嘅問題。 我哋讲緊嘅中等至严重程度，意思即係话呢佢哋嗰个肚痛啊或者肚屙便秘呢係影响到日常生活嘅學習啊工作社交等等，而每个月发作次数呢都有起码有三至四次以上嘅。 嗯，调查有冇讲到话点样影响佢哋嘅生活呢？直情 我哋喺呢一个研究呢主要就睇病征为主，就冇话去再详细去睇佢哋嘅社交工作啊等等。不过呢我哋以前嘅研究亦都睇到呢，一般嚟讲呢佢哋呢係即係呢啲病人呢有时出街呢都要諗下会唔会可以搭到长途车啦，出街食饭呢首先可能要 check 洗手间喺边度啊咁样。有啲个别嘅同学呢甚至考緊试因为压力再上升呢考到一半呢就要冲咗洗手间啦咁样。咁其实呢对佢哋日常嘅社交工作学习飲食其实个影响都好大。 嗯，有冇其实呢次调查有冇同以前可以比较，其实而家呢个肠易激综合症嘅香港系咪有上升嘅趋势呢？近年睇到个情况系如何？ 我哋如果同返15年前一个类似嘅比较，虽然嗰、那个标准诊断标准有少少唔同，咁但係我哋以前嗰啲研究就睇到係大约 5% 至6%左右啦，而今次成年人呢係有一成嘅，咁意思即係话呢似乎係有个即係上升嘅趋势。至于中学生青少年呢，香港以往係未有类似嘅研究嘅，所以呢个係第一次嘅研究，咁得出嚟嘅结果亦都係比较关注，因为有成两成半嘅学生都有肠易激。 有冇再睇到譬如家长或者成年人嚟讲边啲年龄层係再严重啲嘅呢？ 我哋嘅家長主要係40至60歲中間嘅組別嚟嘅，咁中間亦都有細分，但係整體嚟講嗰個發病比率呢喺呢個歲數裏面呢大致上都係差唔多。至於學生，我哋係集中咗中三至中五，而每個組別亦都係差唔多嘅。 有冇睇到即係頭先講譬如飲食啊、情緒啊等等嗰啲原因之外，喺呢個年齡層有其他原因睇到嘅呢？ 我哋最主要關注到呢就係、即係學生同埋家長咧，同時患有腸易激，又或者係一啲情緒症狀嗰、那個相關性咧，係非常之高嘅。例如咧，我哋發覺咧，患上腸易激綜合症嘅即係如果係子女有腸易激綜合症咧，有成五分一嘅家長同時間都有腸易激綜合症嘅。相對咧，冇腸易激綜合症嘅學生咧，佢只有6%嘅家長咧係有腸易激綜合症嘅啫，所以個被風險因子係高咗三倍。至於焦慮啊等等咧，其實嗰個關聯性都高咗嘅。如果咧學生係有一啲焦慮症狀嘅話咧，咁咧大約係有1/7嘅家長都有焦慮症狀。至於如果冇焦慮症狀嘅學生咧，就只有4%嘅家長係有嘅啫。所以咧嗰個風險因子或者個相關性咧係比冇呢啲病咧係高咗三倍嘅。 但係嗰個源起係咩咧？即係點解情緒壓力會令到個腸易激綜合症係會出現嘅咧？ 我哋近年知道咧，腸道嘅運作咧，其實同腦部嘅活動咧係有好緊密嘅關係，中間其實係有好多嘅牽連嘅，例如神經系統啊、內分泌系統啊，甚至免疫系統等等咧，都會將腦部同埋腸胃嘅功能咧係拉埋一齊。其實咧，我哋嘅腸道咧好似第二個大腦咁樣，而兩者之間咧亦都好共用好多神經傳遞物質嘅。兩者都是很相似，例如血清素等等，有 5% 的血清素就在腦裏面，但其實有 95% 的血清素是住在腸胃裏面去影響腸胃的運作。所以如果是有一些壓力啊、失眠啊，或者是有其他一些環境因素刺激到兩者的話，同時間出現情緒腸胃症狀的機會就很高了。 明白，兩者很相關的。但是說到如果要點醫，是不是真的要食藥，還是其實是不藥而癒改變一些習慣就可以了？ 腸易激綜合症咧，對嗰個日常社交啊、工作都有好大影響，所以一般嚟講，我哋都要多方面去支援啦。首先，藥物治療方面咧，減低腸抽筋嘅藥物一般都係第一線嘅治療啦。咁另外喺飲食習慣啊、睡眠啊、運動啊、壓力處理等方面咧，我哋都會幫病人提供支援咧，等佢哋學巧咧自己點樣去同嗰個功能性腸胃病共存嘅嚇、譬如壓力處理等等，或者個睡眠健康，亦都希望去正視翻。當然啦，因為我哋今次個研究亦都睇到咁多人係有焦慮呢個症狀咧，一部分嘅病人可能係要用食血清素嗰類嘅治療嘅。 OK， 好啊，唔該曬胡志遠，多謝你。胡志遠咧就係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腸胃及肝臟科嘅教授嚟嘅，同我哋講到有關個調查就係一啲腸易激綜合症嘅情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